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倚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这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咱们这个广播这个过大年这个活动啊就要开始了。 是的，因为刚才在我们的八七六资讯当中已经听我们的同事给大家做了一个预告，大概在15点的时候开始，一直到19点，这么长的时间我们广播过大年的直播就要开始了。而且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大家不光能够听到非常有意思的内容，同时、还有各种抢红包。 对，我就盼这个呢，我特别盼这个。我在想，哎呦，他要是这14点开始也不能够啊。 啊， 对，刚好咱们下了节目，哎，拿着手机就可以开始摇了。 是的，百万大礼等你呢。 哎呀，这个感觉特别的熟悉啊。 是是是、哎。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住在876，我是浩洋。 嗯，大家好，我是王维。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房子的问题了。 是的，房子问题。因为我们以往呢有一个惯例，就是如果大家有一些问题的话，您就可以发送邮件到住在的汉语拼的全拼876@163.com。 嗯， 这是我们的一个邮箱，您把您关于房子的户型啊，关于您不知道应该怎么装修、怎么改变啊等等这样的问题发到我们的邮箱当中，我们可以请专业的人可以来解答一下。所以今天正好是周一，我们正好有两位专家都在座了。现在先介绍一下二位。 嗯，这两位分别是北京紫妍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设计师杨永刚，欢迎您。 大家新年好，我是杨永刚。 嗯，刚子，欢迎。 嗯，另外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空间心理学专家谭维佳，欢迎您。 Hello， 大家新年好，我是谭维佳。 嗯，两位提前都看了这几个户型了吧？ 看了， 看了。 那这样吧，咱们一个一个说啊。 嗯， 看咱们的认识是不是一样的？哎，真的，每次我跟谭博士的认识都是一样的， 是 觉得哇，这个房子很不值得买。哎，但是经过刚子一说，觉得哎。还不错哟， 还可以买。 哎，而且这个价格我觉得还算公道、而且能够通过两位专家的各种解读吧，而且都是有道理的解读。我相信您在跟卖方一块砍的时候可能还会让自己利益最大化。 啊，那我得好好听。 而且我跟你说，就是每周一的节目，如果你要上的时间久了的话，你都有一种要换房子的冲动。 是吗？ 是是是。 那我还是少上点为妙。 来来来，先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第一个户型啊，今天第一个户型。听众小文的问题，他呢说我要换一个大的房子，在海淀区的万泉河小区，老爸相中的是这一套房子，可是我怎么看都觉得这个房子别扭，希望两位专家能够给予一些建设性的意见。首先我先想听听谭博士，您觉得这个户型算奇怪户型吗？ 奇葩户型。 嗯， 旋转90度，向右旋转90度，又是一把手枪。 对，包括撸子的地儿，包括上膛的地儿，好像 全了。对对对， 是吧？ 扳手的位置又正好是两个卫生间。 对，对对对。那你觉得这个房子，老爸看的这个可选吗？ 我个人建议，如果还有其他选择的话，可以再逛逛方正一点的。这个听众小文他怎么看怎么别扭，其实可能就是进去之后边边角角多，拐弯的地方也多。 是的， 一看户型图，这个象形的这个感觉又没看出来，其实别扭就别扭在它是奇葩户型。 哦，但是你看啊，客厅的平米数可不小。 不小、 而且三个卧室的平米数也不小， 是， 所以我想就是我相信未来肯定他们是希望 一大家子的人住在这儿，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而且改善型的户型，对于这家来说肯定觉得更重要一些，他们觉得更大一些，更实用。可是 平米数应该是够住的。 是的，是的，是的。那你建议再考虑一下是吧？ 我建议有几个问题，首先他们需要到时候 要考虑， 对，要考虑。比如说卧室跟卫生间的门，它现在是正对的 啊，对， 这个 对正对 是必须到时候得改造改造，否则串味的话是有点麻烦的 哦。而且这个卫生间全都是封闭型卫生间， 对，全是封闭型。还有就是走廊走到底靠阳台的这个卧室门，除了跟咱们上周一个户型极其相似，刚是给它改装了、 哦、因为是正对这个过道， 对对对 哦。好， 嗯，大家其实想要看到这户型图啊，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一就可以看见了哈。 嗯， 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房子还蛮好的。 不，就是我通过跟谭博士学习之后 有一些认识。 是吗？ 啊，有一些认识。 哎，您说说。 首先呢，这个就是属于很奇怪的户型之一。刚才他不是说把这个户型旋转吗？一下这就变成一把手枪户型。 是。 说这样的户型稍差，稍差。然后再其次呢，卧室跟卫生间正对，不光是有味儿的问题。哎哎，夫妻吵架的那个是哪种来着？ 卧室跟卧室之间互相隔离，门相对。 哦，隔离门相对就容易吵架。 对，从空间心理学的角度，相当于分家。客厅把家分为两方。 哦， 这样的话也极容易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各自甩门睡觉。 啊、哦，还有这么讲究呢？ 你那儿户型就这样是吗？ 不是不是。 来来来，让刚子说一下，这个户型可以抢救吗？因为我真觉得平米数还是不错的。 对，其实这个房子，刚才提到了一个事情啊，说是手枪户型，但是我是觉得。这个只是看到户型图之后我们自己给它定义出来的、 嗯、 当我们人走到房子里边去之后，其实我们看到的每一个空间还都是方正和规矩的。 是的，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是没什么大问题。 嗯， 房子方正，然后呢除了卫生间之外其他的空间都是有阳光的，所以说我觉得这还是不错。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经常听到的是两个卫生间，那这两个卫生间一个是次卫生间，那么给公共的比如说客人用啊，公共空间来使用、 嗯、 另外一个卫生间呢作为是主卫，它一般的情况下都是在主卧室里边方便主人起居和晚上起夜时候来使用的。但这个卫生间其实有点奇怪啊，两个卫生间挨着，而且呢都是在卧室外边，都是在公共的走道部分， 所以谁都没方便了多少。 对，所以说我现在是觉得这两个卫生间其实是有点鸡肋，因为我是觉得好像不是很好用，两个同时的话功能有点重复了， 是 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而我们从面积上来说的话，你像我们这里边是一个 4.6、啊、两个是一样大的 4.6 平米，那么 4.6 平米对于一个卫生间来说我觉得还可以，对，还是能够用的。所以说我们另外的一个角度来去说的话呢，主卫生间可能是有点缺失的，我们可以把其中的一个卫生间当做一个储藏间来去使用，毕竟我们现在整个房子里边的整体收纳空间不足。 嗯， 对，这是我们现在要去解决的、 嗯、 所以说作为改善性住房来说的话呢，房间面积大了这是肯定的，因为说到了是换大房子了，所以说面积一定是增大了。那么主卫生间里边没有卧室，主卧室里边没有卫生间，我觉得其实也无所谓，把储藏空间改成一个储藏空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嗯 啊，如果要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啊，就是因为在两个卫生间之间的墙，我觉得是轻体墙，同样是在我们这个墙体的粗细程度上能够看得出来，这是第一个外行人能够看得出来的。 嗯、 第二个，从结构角度来说的话，它也不应该是承重墙。 嗯 啊，所以说我是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把其中的一个卫生间，通常都是下边或者是上边卫生间无所谓啊。如果比如说我们要避免掉与咱们其中的一个卧室门对门的这种情况出现的话，我们可以把下边的卫生间保留，上边的卫生间留一部分。比如说现在是干湿分区的，对吧？ 对， 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可以将里侧，也就是现在放马桶的位置，我们其实可以给它封闭起来。封闭起来之后呢，把它当做咱们卫生间的淋浴区域。 对 对 对, 对，这样的话会好一点。而我们将原来的卫生间的干区部分，也就是和我们卧室门相对着的这一个地方，我们可以给它改成储藏间。那么这个储藏间呢，其实离客厅相对来说也会更近一点，而且它是在走道的公共部分，那么我们用起来其实会更方便。您如果这样改了的话，我们卫生间其实就是 4.6 然后再加上一个 2. 几平米、 嗯、 已经很足够很足够的了、 嗯、 而我们房间里边又增加了它的一个储藏空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儿、 嗯、 啊，所以说卫生间这个地方可以这样的改动。而对于卧室来说的话呢，我是觉得可以看一看我们的整个的这个生活习惯和居家的人员情况，这个事儿不好说，嗯，看自己情况来定吧。我觉得三个卧室连在一起也有好处也有不好，看家里面的人员情况。 对，那像卧室 C、嗯、因为这三个卧室是连着的， 对， 肯定卧室 A 算是主卧嘛， 一定是这样， 对吧？它是朝南的，而且有一个、嗯、 大阳台。 但是卧室 C 它在中间的位置，可能采光会稍微差点。 对， 如果要是在未来装修的时候，那它肯定不可能再开个窗户嘛。 不，这个地方采光我觉得不会认为太差。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这个户型啊，其实我们很容易想到，在它的对面其实是一个对称的户型，就相当于一个镜像户型、 哦、 有这种可能。如果是镜像户型的话，那么 C 卧室的窗户其实是在一个楼体的凹进去的这个部分里边、 哦、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受影响。但是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 B 卧室，那么 B 卧室其实是有一个窗户的，那这个窗户一定不是自己家，对吧？ 嗯， 它一定是外边，而且也不可能是外边别人家，所以说我们现在认为它极有可能是 一个边户型。 对，极有可能是一个边户型。那么这时候其实 C 卧室的采光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嗯 啊、 对，所以说我是觉得采光应该没有任何的问题。 是、 嗯、那比如说像卧室不是像卫生间 A 能不能，就比如说我不改成储藏间，我把卫生间 A 的这个门封上，然后对着客厅这个位置我重新开一个门，然后变成一个公共区域的一个，这样的话就不会让卧室 B 跟卫生间 A 门对门了。 这是可以的，不过 这个是一个可行方案。 对，可行方案、嗯、但是我们这样想啊，其实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卫生间就是客厅里边，其实我们是希望能够保证墙面的完整性的、 哦、 那么这个地方有一个卫生间的话，卫生间的出入其实相对来说有些时候也会有点尴尬。 明白、 所以说其实不是建议这样去改动、哦、我们唯一去解决的其实只是一个门对门之间的这样一个隐私问题，那么把这个门改成 B 卫生间就足够了。嗯，这个房子里边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和我们常规上的感觉不太一样，就是餐厅是进阳光端，客厅是进门端，对吧？ 对 对，这个时候其实相对来说有点别扭，但是结构上是这样子，我们没有办法。但是现在能够看到的厨房我们现在看起来的话，一进门之后直接就是厨房，而且呢厨房会有一个小阳台，这时候其实不是很好用。我们其实有另外的一个建议，可以将厨房的门放在哪儿呢？放在我们靠近厨房阳台的这个地方，给它开一个门。 哦， 对，这样开的好处有几个。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每次进到厨房之后，我们其实是先进到光亮的区域，对，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将这个卧室，就是厨房的这个冰箱啊，我们给藏到现在开启门的位置。 对，就这个位置正好相当于原来的门后头。 对，我们可以把冰箱藏在这儿，那这时候呢厨房我们就可以做成一个 L 型的厨房。而且、哎、如果这个门能够改成向外开的情况下是最好的，如果改不了也没关系。而且呢我们现在这个整个的房间里边还缺少了进门的换衣服换鞋子这样的一个功能，如果我们将门调整了一下之后，我们可以将以前的厨房门洞口封堵的同时，不用实墙封堵，我们采用了比如说进门的衣柜啊鞋柜啊这种形式给它封堵起来，也是可以解决我们这个房间里边功能缺失的这样一个作用。嗯， 那我觉得会不会电视墙就受影响了？ 嗯，是这样啊，其实我们来看一下电视的这个区域，就是整个的客厅区域现在呢是偏中的一个部分，那么其实面积还挺大的，但是我们进门那一块的区域整个都是浪费的，我们没有任何的使用价值，我们即使像现在是偏中一点的情况下也是没有办法使用的、 嗯、 所以说我们现在想如果能够将它往里边挪一挪的情况下，那么其实感觉会更好。而且呢我们会将客厅和餐厅之间的距离留得更大，那么 么也就会给人感觉整个的这个空间感会更好，也就是包括我们所有人在里边去活动的时候，包括有孩子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活动空间会更大一些，我觉得这是没有问题的。 嗯嗯，其实关于这个户型，两个卫生间可能是最主要的一个问题。 对， 但其实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招。 嗯， 特别好的招 啊！你说 这俩卫生间不是在一块儿吗？我只用在墙上挂两块牌子，这问题立马解决了。 男卫生间、女卫生间， 哎， 可以把家都改成办公区域。 对，你说多好！ 哎，那谭博士，咱从空间心理学来说，这样行吗？ 理论上是可以，但是居家来说不太靠谱。 多有趣味，我觉得主要是。 是 我瞎支招啊，大家别听我的。 因为毕竟家里从实用性来说，浩洋开玩笑，毕竟只有四五个人，还分男女，小孩肯定是分不清男女，随便进的。 对。 啊。那 这样的话两个卫生间在一块就显得合理多了。 那没事，你就可以不用分男女。但是呢，左边这个门比如说上头挂着一个带烟斗的人，右边一个呢，比如说是一个 口红， 口红， 这个意思。 这样的话，不等于又没有改卫生间门，还是对着房门吗？ 没吵架呢，就已经开始分区生活了。不过刚才刚子这么一改，博士，你觉得会有缓解吗？ 会有缓解， 会有缓解，是吧？ 会有缓解。 啊，好好好，那没关系，小文，我希望刚才我们两位专家给出来的意见，您可以吸纳一下，看看是不是对您有所帮助。那我们抓紧时间再来看看接下来的这个第二个户型啊，第二个户型，听众朋友可以回复数字二就可以看到这个户型。那听众刘鑫问题是这样的，在亦庄的上海沙龙怎么样？上海沙龙不错呀， 不错呀，我就住这小区啊。 你看你这实诚劲儿，上海沙龙还是不错的啊，而且人家的小区绿化呀等等这些都还不错，包括小区外面的生活区，包括道路的修建， 对对对，整体是不错的。 对对对对，而且边上好像是有一个学校，我从那边过的时候， 二十一世纪的幼儿园还有亦庄中小学都在那儿。 对对对对，嚯，一到放学的时候，看好多家长都在那儿接孩子。 对，是。 他说。这一套房子他觉得还不错，但是次卧他觉得稍微有一点点小，不知道怎么改能够相对适合用。这样，正好你也是上海沙龙的业主啊。哎，咱家户型不是这样的吧？ 啊，一模一样，一模一样， 啊、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我的工作室就是这个户型。 哎呀，那特别好， 啊、我改装过它。 哎，你也改装过？ 改装过。 哎，那你来说说这个户型怎么样？ 首先来说，这个房子如果说从小卧来说，正常情况能放一张1.8米的床，一张电脑桌，一组大柜子是完全没问题。但是我把这个房间改成禅房了。 嗯。 也就是说，如果想增强这个房间的空间感，我倒觉得朝南的多出来这一小块完全可以隔起来做成一面大柜子。考虑用榻榻米的形式去的话，会整体协调感会空间感会大很多。 嗯， 把多出来的这一块正好做成整面的储物柜，然后榻榻米的情况下做成多功能性的榻榻米，有电脑桌的也收下去可以睡觉的，以这种方式怎么来改变它的空间环境。 嗯， 要说扩大面积，因为隔壁就是厨房，另外这边隔壁是卫生间，而且这个卫生间不算太大，不建议去敲墙体改变。 好，你是这么做的是吧？ 对，我是这么做的。 因为你的工作室也是， 对，就是这个 户 型，87平米这个户型。 哦，哎呀，嗯，好，刚子， 这个我是觉得这个让谭博士看到一个这么亲切的一个户型啊，我实在是不忍心去， 实在是不好说。 对，因为他真的是要比我们要熟悉很多了，我们只是看一个房子的结构，但是我是觉得呀，这套从结构上来说，那当然是不错的了，对吧？规规矩矩的两室两厅，对，一厨一卫，南北通透，我觉得其实整个户型还是不错的。而我们的这个听众刘鑫还说呢，这个房子啊好像是次卧室有点小，其实分怎么去看了。 嗯， 我是觉得80多平米的房子两居室还也就这么大了， 就不算小是吧？ 对，我不认为它会很小，其实10平米的房子还行，还能够说得过去。而我们现在凹角这一块的话呢，其实也只能是做一个储藏柜，我们给它封堵起来之后呢，我们给做一个弥补，也就是这样来用，别的其实问题不是特别大。但我真正来说，我是觉得 门厅区域的这个所谓的餐厅，其实才会让人很难受。 为什么呢？ 方方正正的，而且呢，虽然说很方正，但是没有一面墙是完整的。 哦，因为门太多是吧？ 对。对，我们哪个位置其实都是不完整的。那这时候如果从像现在这种形式的话，规规矩矩把这个餐桌往那中间一放，总会觉得这个餐桌左边难受右边难受哪边都难受， 像是一风筝因为它边上有五个门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还是挺难受的。如果是我们来提建议的话，其实我们会建议能够将这个餐厅啊，能够将入户就和入户门的这堵墙其实能够连结合在一起，其实可能会更好用，而且进了门之后的感觉也会更大气一些。我们可以从正对着这个门可以做成一个玄关墙， 对， 这种形式来去处理。 玄关墙， 对，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作用呢，就是我们客厅的整个的这个面宽啊，大概是3.5米左右，这个时候其实还可以，但是受了我们现在这个进来拐角这个地方，这应该是有可能会是一个电梯啊，拐角过来之后呢，其实就把这个整个垭口变小了，那么形成了客厅和餐厅完完全全的两个区域。我们如果有可能能够将客厅的区域引到餐厅过来的话，其实效果可能会更好。处理的办法呢，我是觉得有可能会在沙发的，就是怎么说呢，这个就是客厅的北墙上，这个拐和入户门的这个西墙这个拐角这儿，现在它看起来应该是一个电梯墙，是电梯墙吗？他们是 墙在这儿， 对对对，我说的就是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客厅的北墙的拐角以及入户门这堵墙这个位置啊，这是一个电梯墙，电梯墙。那么我们希望能够将这个地方呢，给它做成一组柜子作为展示柜。第一呢，我们客厅的整个的展示功能增加了。第二呢，这个展示柜其实也要延伸出来，延伸到餐厅的地方，所以说呢，它又起到了一个客厅和餐厅之间 串联的作用， 延伸的作用。还有一个第三个作用的是，这应该是一个高层，对吗？ 9层平吧。 对，那个这样的话，9层其实也还好，电梯的使用频率会比较大。那么如果开发商在对于电梯的处理上隔音效果不是那么好的情况下，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噪音问题。所以说我们现在从边上再做成一组围合的柜子，又起到了就等于一物三用的做法。对，就将这种噪音的问题可以解决很多，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要去着重的处理一下。而这个厨房4.几平米其实不是很大啊， 有点小。 对，厨房其实确实是有点少，但是现在没办法，因为四周的墙可能都动不了，所以唯一能动的，我是觉得有可能能够将厨房阳台这堵墙给它拆掉，然后增加了我们整个厨房的一个面积吧。我觉得这个地方有可能能够动一动。卫生间我觉得无所谓了，因为它也就这么大，4.5平米其实还行。 对， 厨房阳台那个门还不太建议敲，油烟的话直接会飘过去。客厅的这个阳台太小，晾衣服大部分功能，大部分人还是会选择在那个区域。 但是那是北侧呀， 是北侧。 那为什么不在阳侧晾衣服呢？ 因为这个阳台它做的非常的小，您要去看了实物之后，你就知道特别小。 对，好，来，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马上进入广告时间。不过没关系，有争论是好事儿啊，有争论是好事儿。我们在广告之后将继续回来听刚子说，这个阳台应该怎么利用更合适一些？好吧。 福到全包圆装饰给大家送欢笑，春节店庆月超大实惠省到爆，装修要省钱就来全包圆，新岁吉祥百盛送送送。2月9至14日，金犬服饰满300最高送200礼金，化妆品399送100，超市年货200送20，购物满额还送巧克力，快来复兴门百盛吧。 华都天安门酱酒，北京影响力10大品牌，北京礼物，春节团圆，天安门酒带回家。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是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北京时间下午2:31，各位好，这里是 FM 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给您带来的住在八七六，我是浩洋。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我们刚刚在上一节最后提到了我们今天要聊的第二个户型，就是刘鑫问的在亦庄的上海沙龙的这个大概80多平的南北通透的这个户型。 嗯， 不知道怎么样改变一下，因为他觉得北侧的这个卧室壁他觉得相对比较小，而且不太好用，问问两位有什么意见。刚才二位，因为我们的博士他本身也是这个户型的拥有者， 是 啊，他也住在同小区，所以看到这个户型非常的亲切。看到这个户型图，基本上就想到当初自己在装这个房子时候一些理念。这个房子不是精装修的是吧？啊，对对对， 哦，所以我没有涉及到太多居家的方面， 明白明白， 所以我改动非常的大。 哦，好好好。不过刚才刚子基本上给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不过呢，聊到了说这个厨房相对比较小，刚子可以接着说。 对，我们其实上半时间段说了一个厨房比较小，所以说我们还会建议把这个厨房阳台如果能够将之间的门给它拆掉的话，会增加厨房的面积。但是呢，也是有了另外的一些不足，比如说我们的厨房阳台按正常来说，而且还是北侧啊，它其实都是一个阴台的一个使用，或者叫做凉台的一个使用。就是我们比如像现在这个时间段，那个地方没有暖气，比较凉，我们可以放蔬菜放水果都还可以放得挺好。但是我是觉得有些时候吧，厨房不够的时候我们就别强求的这些功能了。然后我就说还是建议把它拆掉，增加厨房的面积。谭博士说了，那不行，那得晾衣服。哎，对啊，我后来他一说这句话我有点发愣。为什么？因为他自己住的房子里边他太清楚这个地方哪儿能晾衣服哪儿不能晾衣服了。我就问，哎，你为什么不能放南面，你非要放北面晾衣服呢？ 嗯，博士， 我工作用途不晾衣服。为了美观不能客厅架很多衣服。 好吧，但是从这个实用角度来说，我们也是建议啊，如果南侧有阳台和北侧阳台的话，一定是选择南侧阳台晾衣服，这是肯定的。 对，因为有光照。 对，有光照。虽然说南侧的阳台是和这个客厅是相连的，我是觉得我们有办法去处理。刚才谈博士和我说了，这个整个客厅阳台其实它的整个进深才1米多，其实1米3、1米5这个其实都是规范的一个标准阳台的一个进深尺寸，这个 没关系，我觉得合理。而我们觉得晾晒衣服可能比较乱呀，或者怎样，这很多时候是因为懒。什么叫懒呢？咱们想一下，有些人会有一些这个生活习惯，洗完衣服往那一搭，什么时候穿上那儿去找？ 哎，是啊， 有这样人吧？ 有， 我对我们家也是啊，对我们家也是。所以说每次我都在说这个习惯其实不太好。像我们现在的这衣服洗衣机，我们可以甩干，对吧？甩完之后，我们就直接从阳台晾干之后就把它收起来，这是一个。另外呢，别放那种传统的这种晾衣架，从上边有一个什么手摇的呀、电动的呀，这种都不要。我们其实现在可以选择那种隐形的晾衣杆。 哦，是那种抽拉式的，从墙那儿可以抽出来那种吗？ 对，有这种。一种是就像您刚才说的，这是一种，比如说从那个东西两侧，然后我们各固定一个固定件，然后有一个隐形的钢丝似的，可以拉出来之后可以给它挂上，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挂墙式的那种，平时可以放下来，然后不用的时候可以贴上去的这一部分，就像我们卫生间里边的一些浴巾件，可以有折叠那种，它只是放大的这种感觉，也可以起到我们晾晒衣服的这种作用。然后再或者说的话，我们比如说有一些被子呀等等的话，也可以选择落地式的晾衣件。但是无论怎样，我们其实是希望在保证美观的情况下，来把我们所有的实用功能能够满足，还是要有必要的。 好， 关于我们正在谈论的这个第二套户型图啊，大家如果想要看啊，可以在我们这个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上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2，哎，就可以看到这套户型图了。 刚刚谭本在这个户型可以多说两句啊，因为真的就是这三个户型，我真觉得第二个户型，如果让我选的话，我可能会选第二个户型。还是不错的，算是很方正，而且虽然 没有太多的浪费空间， 对对对，虽然有一些功能性的地方稍微小一点，但是也还好，我觉得也还好，特别它还是南北通透，算是方正的房子。卧室壁，刚才博士说应该把多出来的那块弄一个榻榻米， 多出来的那一块做成储物空间，或者大柜子。 大概 整面的柜子 大概有多两平。 可能整面柜子下来能分为上下三层的情况下，两到三平有。两平米是绝对有。 好，明白明白。好， 这个可能这个户型，你比如说像刚才第一个咱们说那个户型，有什么问题？像我这种水平的人，一眼也都能看出来。这个户型您直接跟我说这个客厅啊，特别是这个餐厅周围五个门，我一看这个，我说哎呀，是五个门，我能怎么着呢？也确实是没有办法， 不能怎么着。 我家全挂门帘。 对，没关系。其实像我们刚才所提到啊，这个进门之后的这个餐厅这个地方，五个门或者几个门之类的话，我们只是觉得它整面墙都不完整， 是。 那么它没有一个很稳定的一面墙来给我们来去用，那这时候会给人感觉气场不稳定，每个地方可能都要留出来走道这个功能，仅仅是从这个角度来去说的。所以说我们会建议，如果能够将餐厅餐桌对， 挪到电梯的这一面墙， 对，放在一个比较长的一面墙上去用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更好。 然后玄关的话，有玄关桌，然后该摆什么摆什么，光度打够，它还是可以的。 就是入户门正对的那面墙可以当成 对，当成玄关墙。 对，总要有这样一个功能嘛。所以说，我是觉得，这样的话，本来这样的一个区域里边，就可以把两个功能都能够实现出来了，门厅、餐厅这样的功能都能够满足。所以说，我觉得这块去处理应该没什么大问题。而对于客厅这块来说的话呢，其实也会有不同的争议。那这个争议呢，就是我们将沙发的位置放在哪里？我们从图上去看的话呢，沙发其实是放在西墙上了。对吧？电视是放在东墙上，那可能有些人就会说了，那么电视和卧室之间的墙是清水墙，我们挂着电视，第一能不能挂得住？第二呢，就是我们会不会吵着老人？这些可能就吵着卧室里边休息的人啊，这些可能都是有讲究的。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确定沙发朝向的时候，不仅仅是要考虑这些，还有一个就是很直观的看一看楼外的景色是怎样的。也就是我们把沙发放在东侧，楼外的景色好，还是放在西侧的楼外景色好，我们来综合看一看啊。那么从这个时候，如果能够确定下来的话，这一定是第一原则。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像沙发像在西侧来说的话，其实会有好处。第一呢，就是我们能够将那个沙发不要直接看到入户门， 这样的话隐私会好一点，真的收个快递之后不会把家里边的所做的所有人一览无余，这样的话不会特别好，因为毕竟我们没有办法做一些隔挡。而且另外呢，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太阳从东侧升起奔南侧转奔西侧转，我们可以更多时间这个阳光啊是照在沙发上的，人会更舒服。如果我们要是这些光线全都照在电视上的时候，就会发现有反光，还得拉帘，就会觉得不舒服了。对，所以说这时候呢我们要看一看从哪个角度来确定沙发和电视之间的这些位置。 好，那这个户型说完了以后，我不知道刘鑫朋友是不是能够接受。然后包括两位刚才说的对于那个卧室壁的改变，是不是跟你想的也有异曲同工的点。但是我可以问一个题外话，就比如说无论是空间心理学来说还是设计师来说，反正我认识很多设计师，就是我给他们下一定义，就是无论看什么户型，只要一进去，这面墙拆，那面墙没有，这个墙堵上，哦，特喜欢拆墙，是吗？ 那个从哪个角度来说呢？从这个第一角度来说，先不管怎么样，先去拆拆墙、动动墙。首先啊，它一定是有这个必要的，我是觉得拆了、动了之后，它一定有更好的。所以说我是觉得这还不错，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啊，有些设计师可能会有点这个私心。什么叫私心呢？就是收了您设计费再没给您有点动作，那会不会您觉得我啥都没干呀？对，所以说真的碰到这种情况，还是要看一看我们所做的所有的调整是否真的有利于我们日后的生活，就是是不是得以改变了。第一，提出的问题能不能通过结构的调整进行改变。第二呢，改变的这些我们所产生的价值是多少，和我们能够给我们带来的便利，它的这个综合比究竟是怎样的，我们来综合评定一下就还好了。对，这是最主要一方面。 好，那户型二我们已经都看完了。 是， 反正总结了一下，我个人觉得户型二还是不错， 还不错， 还是不错。 要不然谈不是，他也不会在那住啊。 是是是，一个对空间心理学这么了解的人， 主要小区环境好。 是是是，那也就是说，这个冲南这边的阳台外面景色也还可以了，因为我说他们这小区绿化不错。 因为我是一层带院，我的环境是还可以。 楼上邻里之间还不错吧？ 邻里之间比较和睦的，小区物业还行。 好， 那就肯定会确定下来买它了，没问题。 是这个不错。来，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户型三啊。听众朋友，如果要是有问题的话，不光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 FM87.6 我们的微信公号里头，可以跟我们互动。同时，如果您要是说，我想看看，这个户型图，我们今天聊的第三个户型，您就可以发送数字3，您就可以看到户型了。我们来看第三个户型啊。听众方圆百里的问题，他说在二环边上的鹏润家园，就是在西往南二环拐的那个位置。他说个人感觉这个户型还可以，想听听二位专家的意见。还有这是次顶层，不知道好不好，就是基本上还有一层就到顶层了，不知道好不好。这样我们先让谭博士来说说吧。 从这个房屋的整体户型来说，相对比较方正，看这个户型怎么看看，大概也就是东北角、西南角之类的，稍微有那么点缺角。但是它内部的这个布局倒是有几个方位不是太合理。倒是怎么那个，这位听众如果想买，倒是可以先给给建议，一会儿刚子会说怎么样改良。首先就是这个卧室，咱们这个卧室 A 作为主卧室，客厅一进去的话毫无隐私感，直接通透。 对，因为入户门跟主卧门正对。 对，正对，直接正对。然后卧室 B 塞到了整个房子的中心点， 正中间。 而它的采光有可能也会受到影响，它只有一小面的北窗，朝北的窗户有那么一小面。然后其次它怎么还是跟上两个户型一样，同样这个卫生间门跟卧室门这个问题也是需要注意的。还有就是开放式的厨房，我个人建议厨房尽量不要开放式，因为人多了，朋友多了，包括要是有小孩的家庭的情况下，会带来很多的不方便。 好，而且从我的观点来看啊，就是 您的客厅跟您的中心的这个卧室壁， 还有一度似乎可以推动的， 是的，是的，是的， 像是个窗户之类的。 因为您想，您的这个客厅如果没有跟卧室壁连接这个墙，有一个所谓的采光门、采光窗的话，基本上您这个客厅要全黑了。 对， 所以它的采光也是个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卧室壁它是北面的窗户进来，它又能有多少光靠这一面去给到客厅， 所以 是很值得怀疑的。 是的，是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朝西朝北的一个户型。 对， 我们 户型没有问题，细节有很多问题。 是的，是的，是，就是怎么样才能让它更好用一点儿。 那找我是吗？ 啊，对呀，对呀， 好头疼啊！每次当人们把设计师当做一个万能的时候，我们自己就这个很是束手无策。设计师真不是万能的，因为碰到结构性的一些问题时候也没办法。这个房子就像咱们刚才所提到的，确实采光会有问题。因为从这里边来去看的话，只有一个阳台，还是隔了一个门之后，才会有一些采光能够进到客厅里边来。然后呢？就从卧室里边隔离到门之后，通过走廊，然后再到客厅里边来，所以说它整个的采光肯定不会特别的好，这是这样子。但我觉得，虽然说采光有问题，我们可以通过人工补光来去弥补一下这些光线问题，这倒不是什么大事儿，常开灯呗。但位置挺好啊， 位置挺好， 对吧？位置好，这第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格局还行，也还说得过去。 对，格局是没有硬伤的。 对，所以说现在看起来，就是卧室和客厅之间，和两个卧室之间，这个看似是有什么推拉门或窗户啊，这个它一定是作为采光来用的。对，一定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这个户型其实和我之前曾经做过的一个在北四环的一个叫做芍药居里边的一个小区的户型几乎是一样的。我们当时去处理的话，结构没有去做特别大的调整，因为也调整不了。两居室还是要保留的，这没办法。唯独像刚才所说的开放式厨房，我们给它进行调整了。那么开放式厨房，我们其实是在客厅和开放式厨房之间是增加了一组推拉的一个玻璃隔断门。对，这个将厨房呢，其实油烟部分的话，我们是给挪到了阳台上去的。 就是操作台移到阳台了是吗？ 对，我们将炒菜的这个灶台挪到了厨房阳台去，这样的话油烟其实会小很多。另外呢，就是我们这堵就是厨房和开放式厨房和客厅之间的这堵隔断其实是可以进行深拉的，就是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打开，不用的时候可以，哎，说错了，用的时候是给它封堵起来的，对，不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打开。而在这个隔断的这个位置呢，我们其实是有立了一个单独的一个吧台，它的目的呢是增加了整个厨房的台面。对，立了一个吧台是增强了整个厨房的台面。另外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的客厅没有餐厅功能，我们没有吃饭的地儿，如果每次都在这个茶几上吃，还是有点不是那么的规矩。所以说我们现在呢就将这个吧台给做出来了。这是第一个。另外还有呢是将这个沙发和电视的这个区域啊给它进行了一下调换。调换的最主要原因呢，是因为我们无论多少啊，它总归会有一点光线从阳台上打进来。那么，对，确实是这样。那么我们人坐在沙发上呢，看到一个明亮的地方的时候呢，其实效果会更好。那么 心里会舒服一些。 对，心里一定会舒服一些。所以说，我们是将沙发放在了一个可以光照的地方，然后把电视放在了卧室之间的这堵墙上，做了这样一个调整。而刚才所提到的入户门直接对着这个卧室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其实我们也是给做了一个帘子，一个软隔断的一个形式给它隔断起来了。这个我们还是建议要做，毕竟这个 主卧的隐私很重要， 而且我们还是为了 采光身体健康， 对吧？我们得采光。你想，我们采光的时候，我们卧室门不能关。如果我们来了快递之后，门打开之后呢，还发现卧室里边的所有东西，这个其实真的不是特别理想。 对对对， 对，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做一个软一点的隔断，给它隔起来。位置在哪儿呢？我们其实可以在，比如说卫生间的这个边上，我觉得门边上这个位置是可以做一个的。软隔断不要特别特别的厚，那种半透的帘子之类的话，我觉得就已经挺好了。或者还有一种可能的就是半截的，不是落到地，能够把人的视线遮挡一下，我觉得也已经能够足够了。 是， 对，这是这个整个房子里边的一些问题。而这个次卧室就是卧室壁呢，我觉得 不是建议选择一个单独的一张床，因为对于这种小空间来说，七点几平米的一个卧室，单独摆一张床之后，其他的这个所有功能 就没什么了，就相当于进屋就准备上床。 对，其他的所有功能基本都实现不了了。所以说，这个空间我们还真的建议可以选择榻榻米。 哦， 对，增加我们的储藏空间，然后 或者比如说我瞎说的啊，因为我不知道方圆这位朋友他未来是希望。几口家里人在这里一块生活，比如说这儿可以做一个类似于半书房半娱乐的一个空间，就比如说 榻榻米完全可以实现，也能书房，也能小孩包括小孩以后的活动空间都能放进去。 好好好，那没问题， 桌子一收一压进去，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这样的话我觉得壁卧室一定要以这种形式去处理。而且啊，我是觉得这堵墙我其实是建议可以考虑不要这种实墙。因为毕竟如果真是说小孩子的情况下，我们其实可以把它作为 推拉门， 对，推拉门的形式，增加了这个过道区域的采光，这样可能会更好。 对， 次卧室其实可以调整的就是这些，但是无论怎样，次卧室和主卧室之间这堵窗户我还是不建议的，还是建议给它封堵起来。虽然说可能会影响那么一点采光，但是从隐私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一点点的采光不是那么的重要，可以给它封堵起来。但是呢，这个主卧室，我们来看一看啊，主卧室这一块呢，我们有几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呢，就是不要像我们户型图上这样，把这个 放床头， 对，这个床头呢，直接是放在了东侧，对着窗户，这肯定是不合理的。我们一定是将这个床头是冲着西侧，然后脚是在窗户的这个位置，这样的话呢， 至少一幕可以看到窗外， 哎，看着会更好。而且呢，是从这个窗户啊，所有的密封可能都不会那么的好，而且是过了多少年之后，可能还会有问题。 晚上是容易着凉的， 容易着凉，容易受风， 那是肯定的呀。 对，所以说这个是不合理，我们要把它处理掉。 但是我跟你讲啊，我看出来了一点，可能你们都没说到的，就这个卧室，它照它现在这个卧室 A 和卧室 B 的布局，这明显是一个怎么说呢？这是一个合家欢的布局。为什么这么说？父母躺在卧室 A 的大床上啊，跟这个子女躺在这个卧室 B 的大床上，同时都可以看见客厅的电视。哎，我们可以一远一近就这个电视节目交流啊，看春晚的时候特别好。 你是来砸场的？ 行，这是个理由啊， 是不是？ 对，这是个理由。但是还有一个呢，是我们将这个卧室的床啊放在了这个西侧之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一组柜子，这组柜子也一定不可能放在一进门的这个时候。 对， 这时候呢会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看到很厚的柜子侧面不舒服。您可以将这组柜子放在了我们的北墙上，这时候可以做一整面墙，增加整个房间的储藏空间。还有一个呢，就是解决了北风往过来打这个墙会比较凉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说对于整个屋子的保温和这个角度来说，可能也会好很多。对，所以说您从这个角度来去调整一下，我觉得可能会更合理。 对，然后博士，你也可以说一下，就是床正对着窗，如果从空间心理学来说，有哪些方面确实？ 床正对着窗的情况下，首先咱们现在刚子说的这套方案，我是非常认可的啊。从古代建筑学里面，尤其是故宫的建筑学，非常注重的左朝右暮。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咱们这个床头如果调转过来之后，这一面大的柜子如果放到左边去，左边为高的位置就叫做左朝，尽量把右边的位置给空出来。这个是以后咱们在节目中或是身边的朋友有房子一定要注意，在床头的尽量是左侧高于右侧，左朝右暮的建筑哲学。而门，而这个窗户对着床，唯独有一点，就是只要不漏风，它对身体健康不会有太大影响。但是从空间心理学的角度，不太建议一开始早上太阳光出来的时候直接就晒着人，这个不太好。但是不排除咱们这个房子有斜的角度，所以可以用挂纱帘来解决这个问题。 对对对对对对，而且我也希望未来鹏润家园这个房子，可能您在做灯饰灯带这个方面，可能您要多下一点功夫，这样做完了以后，您的房子会显得很通亮。 对， 很漂亮。包括我也建议您在门厅那儿，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做一个小玄关，啊，包括有一个小的遮挡。然后呢，正对着卧室 A 的这条走廊两边的墙壁，您可以也做一些所谓的装饰，灯也好啊，或者墙饰也好， 挂点什么宣传画啊， 类似这种。 对，这是其中一个。另外还有呢，就是整个房子里边的储藏空间不足。 是的， 我们其实过道是纯浪费，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在过道上也增加一些储藏空间，哪怕薄一点柜子，20厘米、30厘米，增加书柜、储藏柜，其实也能够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 是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当然了，有人发了四，我们一共就仨户型， 对， 怎么有人发四呢？可能希望看到更多的户型，没关系，我们今天只是跟大家分析了三个听众朋友发邮件来的户型，包括听众朋友花仙子。他也给我们发了微信，把他们家的这个户型图包括问题也发了一遍。但是这样，就是因为第一，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是有限的，我们马上也要告一段落了，所以跟您说一下我们节目的这个邮箱，您可以把您的这个户型图跟问题发到我们的邮箱当中，我们在节目当中可以给您回复。我们的邮箱是住在的汉语拼的全拼876@163.com，有问题都可以发到这个邮箱当中，我们会一一为大家解答的。那在此呢，再次感谢我们的两位专家，一位是永刚，一位是谭博士，谢谢二位。那二位也是节前最后一期跟我们做节目了， 是， 然后就要好好 提前给大家拜年了。 对对对，那来二位跟听众朋友拜个早年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卫佳，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万事如意，发财吉祥。 好， 我就来点实惠的，新年快乐。 好好，谢谢二位嘉宾，希望二位嘉宾能够过节期间好好的休息啊，然后节后咱们继续给大家带来更精彩的节目。那在此也预告一下吧，因为接下来在15点的时候一直到19点将是我们广播春晚的直播，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收听。我们的四位主持人现在已经准备好了， 到时候百万好礼等你呢。 我是郝阳。 我是王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拥你入我怀抱，上一秒红着脸在争吵，下一秒转身就能和好。不怕你哭，不怕你叫，因为你是我的骄傲。一双眼追着你乱跑，一颗心早已经准备好。一次就好，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怀大笑，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你可知道我唯一的想要。世界太小，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在没有烦恼的角落里停止寻找，在无忧无虑的时光里慢慢变老，你可知道我全部的心跳随你跳。怀抱，上一秒 一秒转身就能和好，不怕你哭，不怕你叫，因为你是我的骄傲。一双眼睛追着你乱跑，